夏侯胜，其先夏侯都尉，从济南张生受尚书，以传族子史昌，史昌传圣，圣又是同郡监清，监清者倪宽门人，圣传从兄子建，建又是欧阳高，圣至长信少府，见太子太傅，自有传。由是尚书有大小夏侯之学。